就是因为这个述出那个经文这里呢，五章一到十二节那经文的章节，those are a scripture number。我给你们这个 number 呢，你们看到这个符号，这符号就是一个一二，就是 number 就是第一个符，第二个符会比较清楚。好，那我你们大家就不会混淆，明白吗 ？Those are the number of each beatitude. At the end, this number for each beatitude.OK， 因为这跟经那个经文的那偏好有点可能会混淆我们大家，那我要讲解的时候比较困难。好来，我们先来两个来读你们我先开始读第一跟第二节，然后接下来你们两个去念神的话来。耶稣看见这一群人就上了山坐下后，他们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开口教导他们说。Seeing the clouds and went up on the mountain, and when he sat down, his disciples came to him, and he opened his mouth and taught them, saying, 好，来你们几个来开始来念， 我 们读一节， 我 们两个。 Yeah, OK, one, go. 哀痛的人有什么可悲伤心的？饥渴无衣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奖赏。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Wait, do you have to read? Do you have to read the Chinese words? Chinese words? Chinese words? Chinese words? Chinese And he was in the flag of the Lord's wife. So they persecuted the prophets for the truth.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 B, C, A,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二页，来拿到第二 page two， please page two， children， teenagers， write down whatever you want， if you need extra card，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extra card， let me know， right， okay， 我们做笔记哈，你们有笔记本的也可以，没问题， you have notebook， or if you have any writing pad， it's up to you， all right， 看笔记来， A beatitude， right， 看那个语境。A beatitude one unit， 你需要记得八福是要整体来看，不能够独立。You cannot read beatitude individually， you have to read it one whole， 要是整体性的 one unit。A beatitude one unit， and 我们已经看了那个 structure， 我们现在看的是 structure of the beatitude，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这个 structure， 我们还没有进入每一个福。同样的，我还没有进入每一个实践，我们只是看它的背景。了解他背景，然后了解他的大意。好，今天我们是还继续看那个 structure， 八福的结构。好，来我们进入重点哦。The beatitude is considered as one as a group， one group 一体的整体性的整体性的。然后我们看 A， 第一个哦，对不起，第一个 first， an ascription of the blessedness， 蒙福的归因，这个我们已经学了。An exclusion of the blessedness， 蒙福的归因。好，第二个，我们上个礼拜学了哈，三个主日。A characteristic of blessedness， 蒙福的特征，我们学了。好，今天我们学第三个来。什么？好，来写下来。A promise。应许 ，a promise of blessedness，a promise of blessedness， 应许 ，promise， 应许。好，来这个三个，这三，我们今天我们上个礼拜看了两点，今天我再进入第三点，这三点呢是有关， 这三点呢是有关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是蒙福的归因 inscription 蒙福的特征和蒙福的应许，您清楚吗？这三个这三点呢是有关这三个是 inscription characteristic and promise。好，我们学了两个，今天我们学第三个。好，第一个，这个每一个八福呢 ，each beatitude 每一个八福，它的根就是这个福，这个福产生三件事情，产生归因，产生特征，产生这个应许，这个它的根 root， 它的源头，它就是它 source or the source。他的根源从这个福来的，因为耶稣在宣讲，在山上登山宝训，当他在宣讲的时候，他第一个字出来就是这个福 Macquarie blessed 福 that's the first word Jesus spoken on the mountain。 好，这个很重要啊，这个来，这个八福呢是圣灵的工作，第一个，圣灵的恩典 is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work, the grace of the Holy Spirit。 圣灵的工作，什么工作？指向救赎的工作。圣灵有很多种工作，但是这个是单单指向救赎的 saving work， 救人的这个工作，救罪人 saving work and the grace。Grace， 因为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不是靠人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Amen. Saving work and the saving grace by the work of Holy Spirit。那看了哈，这个 one plus two equal to three， 第三点，他有了这个福，耶稣基督在传讲，就是他本身已经来到这世界上，他在。山上传讲这个信息的时候，他有这个福成为他的那个根源，那个 platform， 那个平台，那个根基，然后他告诉我们是说这个是救赎的恩典跟救赎的工作，他就会产生一个 truly born again Christian， 真正重生的人。Truly born again Christian， 他成为一个一加二等于他产生一种真正重生的一种人。我要强调的是真正 truly the one emphasis。 很多种基督徒 there are many type of Christian in the world， 但有些是不重生的。有人跟从主，都是跟从主。犹大跟从主吗？犹大有跟从主吗？ 跟从。 跟从。犹大有没有看见耶稣所行的一切？ 看见。 得救吗？ 没有。 很多种基督徒，我这里强调的是真正的重生的，这种一定要圣灵工作。好，来，我们看应许。好，这个完了，这个是应许的重点啊，就不要搞糊，不要don't confuse， 应许的重要不啦，重点 ，main point， 有两点，这应许的重点，第一点。The promise of God must come from God Himself， 就是说神的应许一定要从神而来。我要强调，从神而来。It is entirely the promise of God not our promise to God. 清楚吗？ It is a promise of God to us, not our promise to God. 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不，神给我们的承诺，不是人给神的承诺。搞清楚，一定要从神而来。The promise. Children, you understand? The promise of God must come from God Himself to us, not our promise to God. It's nothing to do with earth. 是神给我们的承诺，不是我们对神的承诺。好，这是第一点。哦，金光君学员你们就记得哈。来，第二个来。这个神的应许呢，只是 only for His own children， 只有给他属于他的儿女。神的应许只有临到他自己的儿女，不会临到不是属于他的儿女。The promise of God only 的这个八福，这个八种的福，只有给神的儿女，属于他的。所以这个人一定要真正重生才是属于神的。如果半重生半不重生，还是没有重生，明白吗？ 明白。 他一定要从神的应许只有给他的儿女，属于他的，明白吗？ 明 白。The promise of God only for his own children, not anyone else, 只有神他属于他的儿女。好，来，我们再看一个很重要，这个有关这个应许，我们要解释这个关系 relationship。好，第一个，这个是一个确定的关系。Definite relationship, or relation, definite relationship. 好，这个确定的关系呢，我就要回到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关系出来。你看哦，我告诉你们，来，我用另外一个颜色。还记得整每一个符，每 every battle 每一个符，有八个符，都有分三部分，还记得吗？第一部分是归因，第二个部分是特征 characteristic， 然后今天是我们看的应许。好，归因、特征、应许，今天我们看这个。所以它这个关系哦，这个有关，为什么提到这个关系？这个关系呢是什么样关系？这个应许的关系什么？这个是这个跟这个的关系。它这个应许是解释这个符跟这个的特征。这个特征是哪一个 ？Come on， 这个特征是哪一个特征？心灵贫穷，怜悯人，清心， 谦和， 然后缔造和平，为义受迫害，记得吗？这特征，然后福八个福，有吗？所以这个福跟这个特征，它有一个关系的，而这个关系呢，就产生这个应许。哦，这个应许呢，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它这个应许是一个 definite。这是一个我只能够解释为确定，对吗？ Definite， 你们可以帮忙一下翻译。肯定的，很是 sure 的， is something sure， 很确定的。这个是 definite 关系。因为你看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这两个，这个福，清新的人是有福的，然后这个怜悯人的是有福的，心灵贫穷是有福的，这个是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是个 definite。第二，这个也是一个 contrast relationship。 contrast 就是对比的关系，对比的关系。 除了它是一个很确定的关系， 它很特别的，你看哦，它还是一个对比的。那这个是指向哪一个呢？哪一个符呢？这个是指向，你们写下来哈，不然你们会 confuse 会混淆，因为它这里是特别提到。我看我这个放这个 number 给你们呢、啊，你们不要跑去那个章节哈、哦，这个后面有个 number， 有没有看到吗？这个是 number 一，哎，我要确定一下哦，因为我这里有 contrast 一二三八 ，number 1 2 3 8这个 number。第一个符，第二个符，第三个符，第八个符，它这个是一个对比的。那你看，第一个，心灵贫穷，天国是他们的。然后就一个第八，未受迫害，天国是他们。这个是一个对立的，对比的，对立。Maybe 对立会比较好一点，是吗 ？Contrast， 它是 contrast 的，可能因为我中文不是很好。英文我知道 contrast 挺好的， 可以吗？ 对比吗？ 就是 the opposite is totally opposite， 对立可以吗？好啊，你们大概理解的。我是用英语的哈 ，contrast is a contrast， 好像我说黑跟白是 contrast color， 对比对立都行， 都可以吗？ 哦，all right， 可以，你们大概明白就好了哈，因为我不能够顾忌两个语言 ，English is contrast。 contrast。 好，然后你看好，然后第二个是哀动的人，然后呢，得安慰，然后第三谦和的，然后承受土地，然后这里给你们知道哈，来，尤其是第一跟第八个，第一跟第八个哈，来你们注意，第一跟第八个它有两层的关系哦，第一跟第八个，为什么呢？第一跟第八个你看哦。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重点是那个是，把那是圈起来，是 is for death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那个 is 这个的 word is， 那这个不要开玩笑啊，你知道吗？是以为这样简单哦，我是人，我不是人，啊，我是鬼，我不是鬼，是我是什么什么，我不是什么，那个是啊，那个是。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哦，好，这希腊文的原文呢，他很在乎这个事， 是 他一出现这个事的时候呢，你看这里不是说他是天，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他不说因为天国可以成为他们的，或者天国可以变成他们的， 属于他们的， 他不是用这种解释，就等于说我告诉你们 ，The Bible is the word of God。不是 the Bible contain the word of God， the Bible belongs to the word of God， 不是这一种，所以它很突出的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是，所以呢，你看第一个第八，它除了是一个 contrast， 就是对立的，但是它也是个肯定的，你看到吗？它也是很确定，所以你看到你听到的心灵贫穷人，天国是他们的，其实天国是我们的开心，但是更开心是那个身上已经是用是这个词是 is， that means 你没有办法再解释，就是 I got it， 我得到了，这天国是我的，是我的，没有人可以夺去，要感恩哦，神是用是 is， 因为原文这个简字不是这么简单的，它有很深的一个含义。好，除了这个 contrast， 来我们来最后一个来。 牧师，请问，我有个问题，不好意思，就是一跟八，天国是他们两个不是一样的吗？怎么是 contrast？ 没有，你看 前半句， 前半句，它的我说这个归因跟特征嘛， 是有关系的， 它有关，这个关系，它第一个你看确定的关系，这两个呢跟这个应许的关系，第一个是确定的，这两个跟这个应许的关系是一个对立的，它有三方面的关系，我们可以看，是不是这两个归因跟特征，然后这个产生应许嘛？这应许第一种是一个确定的关系，然后第二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但是我说第一跟第八个符呢，它除了是对立的关系，它也是一个确定的关系，它有两个，因为第一跟第八是它的那个三明治，你知道吗？还记得吗？它 block 就这个第一片跟最后片， 然后这两个呢，第一跟第八，我告诉你们，当时是用的是什么时态？ 现在。 现在时态，然后其他的都是 future 未来的，未来的是指向什么？不是时间性啊，未来是指向什么？还记得吗？ 未来是 certainty 确定的，但是它用了不同的文法。好，好来第三个是 correspondent relationship。Correspondent relationship 这里是说对应的关系，对应 correspondent。 好，这个是 哪一个符呢？这个是四五六七 latitude number 4567 correspondent 对应的。好，比如说老解释呢，这个你们要看，这个是很难去理解的。你知道为什么吗？饥渴慕义，然后饥渴是独子饿又渴 ，hunger and thirst 是得饱足哦。但是它这个不是说 food， 不是食物，不是说水，你缺水，你缺食物。好，他是说慕义这个 righteousness 这个义，我下次以后我跟你们谈到这里，我跟你们解释。他必得饱足，这个是个对应，明白吗？好，你们大概是把这三个关系先有一个大意，因为我以后我讲解每一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得比较清楚，大概是有一个对立的关系。那为什么是一个对立呢？我记得上礼拜跟你们谈这个特征的时候，记得吗？它是跟我们的理性是相矛盾的。相矛盾的，还记得吗？你们看笔记 ，it's actually against human reasoning， 跟我们的逻辑思维是相矛盾的，然后跟我们的情感是相矛盾的 ，against our human emotion。然后呢，还有什么？它是一个反和性的 paradoxical teaching。这个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没有人能够去接受，因为你是心灵贫穷，那为什么得这伤？所以这个是人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但是却是这样的一件事情。OK， 确定对立跟对应。好，来。好，你们翻开来，罗马书14:17。Romans。 Next。 14:17，看保罗写什么。好，找到吗？来，一起念，来，一二念。 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饮食，而在乎公义、和平及圣灵中的喜乐。和合本修订版。 好，谢谢。这个呢，你从他只是讲说不在乎饮食。我要问你们，我上次跟你们分享过。整个八福里面指向的是肉体的还是灵性层面的？ 灵性。 也要把记得灵性层面的。灵性。It's not on physical. The kingdom of God is not on the physical needs, but on the spiritual. 好，这每一个的应许。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必得的安慰，必得称为上帝的儿子，天国是他们的。好，这个每个因为都是应许，这个应许。 好，现在我们要来做一个 summary， 一个总结。从这经文里面，跟刚才八福里面，整个圣经里面提到天国的信息。耶稣基督当时刻，他是向着会众来到传讲。好，你要注意哦，你在福音书里面你有记得吗？耶稣说有些事情要跟你们讲，我要用比喻，然后呢有些事情我跟外面人讲。好，这个就产生了一个解释。所以当耶稣跟众人谈的时候，尤其是在这第五到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他在传讲天国的福音，神的儿子亲自来传讲天国的福音。这天国的福音，这个什么福音？对， salvation。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个是耶稣就在五章到第七章传讲 salvation。所以你看第五、第六、第七，所以这整个大一步理解清楚的话呢，我们就很困难解释。所以我讲了很多次，八福不是品格塑造 ，not building up your character。为什么？如果那个人没有重生，即便他有这个八个的特征，他是一个心灵贫穷的人，他是一个爱动的人，他是一个天和饥渴慕义的人，我告诉你，他可以做得到，他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做得到，他自己有这个特征出来，生命中特征出来，但是他不会有福，他不会天国是他们的，他不会领受，他必得安慰，他不会领受承受土地，他不会有这八种的应许在他身上，明白吗？因为他没有圣灵工作在他生命里面，他是靠他自己去做这种品格出来， 靠己， 清楚吗？不要去理错这五六七，这个整本福音书里面，马太福音这五到七章是最容易给人搞糊涂，他其实是跟会众在传福音。最后一章你们现在打开马太福音第七章，我要讲解这个很清楚，因为这个开始的时候他讲天国的福音，八福八福八福，你要告诉我在第七章他讲什么，他结束时候他讲什么，他下山之前他讲什么，讲什么，看清楚他讲什么。 What did Jesus preach the last before he stepped down from the mountain? What did Jesus preach? 这个也是很多人去解释错的。 根基， 然后磐石有吗？ 有。 建在沙土了，建在磐石。好，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在讲了，哦，我们生命要建在磐石上，我们不要再建在沙土上。弟兄姐妹，我们要建在磐石上。什么？这个是到底是什么事情？他指向两种人 ，a safe man and a lost man。得救的跟灭亡的，你知道是福音吗？福音吗 ？Safe man 是建在磐石上，有基督的；一个是没有的，就是沙土的，就是他是灭亡的。他开始时候讲这个八福，他结束时候用这个来结束。Is a lost man and a safe man。这三章里面，我告诉你，这信息大得不得了。他自己生的儿子自己在传讲天国的福音，你说重要吗？以前是透过先知，透过天使，现在他生的儿子自己来宣讲。所以你要知道，我说这个不是指向我们性格上，我们可以做到很清新。你看那和尚啊、尼姑他们去念尽自己生命，你吗？我住在山洞里面，我要禁欲。那我什么都不要，我不要想这些肮脏东西，我要成仙，可以，你可以做到这八种、九种都可以，有个特征出来，有个果子出来，但是这八种的福不会临到他， 不是重生的福， 他不会有这种八种的福在生命里面，这种应许，他不要去想，想也不要想，神不会给他的，明白吗？我说了，只有神的儿女可以领受， 阿门， 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救了一个人，圣灵不放他在那里， 圣灵会不断在他身里面去生命去做工去做工去做工。那第一种果子他结出来的就是心灵贫穷，而心灵贫穷我给你们知道，他大意就是指一个悔改 悔改的果子。 所以为什么传道人传福音的时候不要传讲说啊，你有病啊，你来祷告耶稣，耶稣医你，你就信他吧。好，有时神真的是可以这样做工，但是如果他长期没有知道他自己是个罪人，而他归向神，他没有心灵贫穷，天国不是他的，他即便得到病医治，搞清楚吗？所以传福音的人要很小心传。哦，你家庭有夫妻不和，你来信耶稣，耶稣解决你婚姻啊，确实解决了。哦，我去教会，我信主，信主，洗礼，洗礼，知道是罪人吗？每个人犯罪吗？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我因为我有做错，我犯罪。那长期人也不知道，如果一个信主人不知道自己是个大罪人，越来越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肯定离救恩还是很远。这个是第一步 ，first step 一定要对，所以要责备人的罪，那个人才可以悔改。人要知道他是罪人，他才可以归向神。他必须要知道心灵贫穷。 只有靠主。 如果他不知道他是罪人，他长期也不知道，过后也不知道，还是糊里糊涂，他可以很热心在教会里面，但是他告诉你，他还是认为在生命里面，我也是一个好人。我也是可以靠行为，你看上帝，你没有我的话你不行的，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这么多法利赛人下地狱？在耶稣时代，你看到耶稣怎么责备法利赛人？搞清楚，搞清楚，这个是 gospel salvation。好，来最后一个，为什么我指向罗马书十四章第十四章十七节？既然讲到是天国，这八个应许 The eight promises 临到这个人的生命。好，两件事情要想，他的心他的行为 Heart Children Heart And the action Children Heart and the action. Heart and the action. Heart and the action. Heart and the action. 一定要承认这个耶稣 Jesus 是第一个是他的 主 Lord and King 王，因为这个是天国的福音。圣灵做工在个人生命里面，那个人会去承认耶稣是我的主，耶稣是我的王，所以我就要放下我的己，我要服在耶稣面前。如果他不想服他的己，他不想服在神的面前，他根本还没有开始有任何服在生命里面，也不会有应许，明白吗？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要舍己，要越来越承认他是我的主，既然我讲他是我的主，我就要服他，因为他是我的王。He's my king. He's my king and my lord because this is the kingdom of the heaven. 天国的福不是地上的。还记得我跟你们讲过地上的福吗？这是天国的。So, children, teenagers, remember, heart and action, heart and action. Submit to this lawSubmit to this king, and you will be in heaven. 这个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结论。下个月我们会提到其他的八福的这些事情。好，你看这只是大意哦，给你们知道这整个结构。归因、特征、应许三个关系，然后这个结论。好，我们花点时间，我彼此去分享，然后。我们做个祷告。好，我们站起来。好，我请王东弟兄带领我们做个总结祷告。 好的，感谢主，我们一起同心来到主的面前。 主要我们感谢你今天用你自己的话语，天国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要真的是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唯有靠你。让我们在我们今生的世上，我们借着神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天国子民的特质，那就是八福，那就是登山宝训里面教导我们。主耶稣基督通过各样的教导，通过教会的事工，让我们福他是我们他是我们的救主，但是当我们成圣以后，他更是我们生命的王。我们要服他，服他的教导。我们什么都不是，因为我们的结局本该是下地狱。唯有他，唯有今生我们委身在他自己的话语中，委身在教会中，当行我们的路，活出我们的圣洁。我们感谢你，求主继续保守我们，保守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感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好，会众请坐。我们开始去分享。